既然如此，我儿在家好好看守门户，为父去去就回。 是， 正是。叫女子看与老金，买酒且向杏花村。 弟弟早些回来。 知道了。 啊，弟弟，过桥的时候要小心了。 Thank you.

一半。不管是什么地方，却在这里唏嘘平时，正是春风到处有佳客，小作何须闷之。 家弟弟往新村饮酒去。 与此偕行。姐姐们哟，妹妹，请问小娘子，你们这里叫什么村？ 独曲村。 哦，这里的人家独姓独么？ 只有我们一家姓独。 如此说来，你们在这村里没有本家，可有亲戚？怎么，亲戚也没有？啊，哦，老亲没有，新亲戚一定有的呀。哦，新亲戚也没有，哎呀。这淘气呀，小时也只有一马和酒屋，新亲戚也还没有啊。啊，小娘子，小时新亲戚也还没有啊。 哎呀，银子归他了，银子归他 的桃花开的是斑马色，好极了，好极了。 我们哪有不好之理？ 尊府的桃花一别吃大不相同。 嗯，先是我们栽种的好， 不然是栽种的好，看着交红论本，以小娘子的面貌一般，岂不是格外的好看？ 嗯，我看这桃花的颜色，到日岁寒的面色差不多。 哎呀，小时真的醉了。真的醉了，只是小生哪有福分比得上尊父桃花，每日一笑两次做吧。 哎呀，我弟弟也该回来了。 林尊大人要回来了，小生只得告辞了。

你大摇大的此生孙家庄，你已到脸上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火一旁人留不到在眼前空荡令人为什么见那人头里不大报声叹此生我家事无端丧命爱奔血只有情啊刀刀民生送你今闻逃出耳的阴门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的命放大难安忘了无学去解 听众朋友，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